猪八戒吃西瓜。唐僧、沙僧、八戒、行者一齐到西天取经，一路走来，到了一个地方，看见前面有一座高山，山上是黄土乱石，没有一棵树木，山下也是荒地，没有一户人家。唐僧说，大家都走累了，到哪里歇一歇才好。行者抬头向前一看，说， 师父，前面有座古庙，快点走吧。 这时候正是六月天气，太阳当头照，晒得人嘴也干了，舌头也焦了。他们四个人过了中午还没吃饭，也没喝上水，又饿又渴，真想赶到庙里喝上几碗凉茶，吃上几个馒头。哪里知道到了庙里一个人也看不见。行者说， 师父不要着急，大家在这里休息休息，我去找点果子来。 说着就要走，八戒在旁边听见了，心想， 我跟他一起去，要是找到果子就可以早点吃到。 他连忙对唐僧说， 师父我也去。 唐僧说，好吧，你们早去早回。八戒跟着行者出了门，脚踏在晒热了的干地上，烫得难受，心里后悔起来，可是又不好意思不去。走了一程，看见路边有棵白杨树，八戒想， 要是能在这树下睡一会儿多好啊。 他就假装肚子疼，嘴里， 哎呦，没有，猴哥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 叫了起来。行者问他， 呆子，怎么了？ 哥呀，我肚子疼，走不动了。你自己去吧，我在这等着你。要是找到果子，快点回来，可别自己吃了。 行者知道八戒偷懒儿，也不去说穿他，就说， 好吧，师弟，你就在这里等着，不要走开，等我采了果子回来，一起去见师父，分果子你吃。 八戒连忙答道， 好的，好的。 行者点点头，一个筋斗翻上天去了。八戒等他走了，就在大杨树边躺下。一阵清风吹来，十分凉快。他正想睡一会儿，忽然看见山脚下有个绿油油的东西，阳光照得闪闪发光。八戒连忙起来，走过去一看，原来是个大西瓜。八戒心里高兴极了，他把大西瓜搬到树下，拔出刀来，正想要切，又放下了，嘴里说， 师傅和沙僧在庙里等着呢，我不能自己一个人吃了这个大西瓜。 他想不吃，可又实在嘴馋。眼睛看着这个绿油油的大西瓜，嘴里直流口水，他忍不住举起刀来，把西瓜切成四块，一边又说， 师傅，我把这瓜切成四块， 我先吃自己的一块也说得过去。说着拿起块大吃起来。再说行者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来到南海边上，这里到处开满鲜花，树上结满了果子，桃、杏、梨、枣，什么都有，真是个好地方。行者来不及细看，急忙爬上树去，采了些蜜桃、甜枣、玉梨、黄杏，解下围裙，满满的搭了个包袱，往身上一背，又一个筋头，回到原来的地方，正要落下，突然一想， 慢着，让我先看看八戒在干什么， 就停在半空中了。从云缝里往下看，正巧看见八戒捧着一块西瓜在大吃。行者想， 好小子，找到大西瓜，躲在这里一个人吃，把师傅和咱们都忘了。 正想下去说话，看见八戒吃完一块，嘴里不知在说些什么，便停住细听。只听八戒说，一块瓜不解渴，我再把猴子的一块吃了吧，留下两块给师傅和沙僧也说得过去。对，行者听了心想， 难得他还记得师傅和沙僧，就吃了给我的一块，也不去说他了。 只见八戒几口就把那块西瓜啃完了，接着又说了，可越吃越想吃了，我把沙僧的一块也吃了吧，给师傅留下一块。说着又捧起一块吃起来。行者看了心想， 这傻子也真贪吃，总算他还记得师傅。 这边行者在天空中想，那边八戒又把一块西瓜啃光了，想不到他捧起最后一块，想不到他捧起最后一块西瓜来说，师傅，不是老猪不给你吃，一来是老猪实在口渴，二来拿回去一块西瓜也不好意思，就让我带你吃了吧。说着就把西瓜往嘴里送。行者看了又气又好笑，心里骂道， 这馋猪，有了吃的什么都忘了， 便在空中叫了声 八戒。 猪八戒听见有人叫他，心里慌了，捧着西瓜不知怎么办好。行者又叫了一声， 八戒你在哪里呀，你在哪里？猪八戒不敢答应，心想， 要是猴子知道我在吃瓜，多不好意思啊。 想着连忙把手里的西瓜皮扔得远远的，又急忙捡起地上的三块瓜皮使劲一丢，丢得看不见了，这才放心。他掀起袍子擦了擦手，轻声问道， 谁叫我呀？ 行者在半空中看得明白，慢慢的从空中降落下来。八戒看见赶忙跑过去说， 哥哥，你辛苦了。 行者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说， 你这半天在干什么呢？ 猪八戒说， 没干什么，就在树下睡了一会儿。 说着伸出舌头舔舔嘴唇。行者看着笑问， 你做梦吃果子了？ 八戒连忙说：没有，没有，嘴还干着呢。 行者说：我倒采了些果子，你方才肚子痛，不给你吃了。 八戒才吃了个大西瓜，肚子正胀着，就说：不忙，不忙，先带回去送给师父和沙僧吃，我不急。 行者听了好笑，说道：那就走吧。 八戒就跟着行者回去了。才走几步，八戒就踏上一块西瓜皮，摔了一跤，脸都跌肿了。行者忙把他扶起来，问他怎么这样不小心。猪八戒站起来一看，是自己丢的西瓜皮，不敢想了。行者倒骂起来： 是哪个懒家伙把西瓜皮乱丢，害得八戒摔了一跤。 一边又对八戒说： 你摔这一跤就算是给师父磕了个头吧。 八戒忙说：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我没摔疼。 说着赶忙就走，想不到走了十几步又踏上一块西瓜皮， 身子一摇跌倒了。 孙行者把他扶起来，叫声： 哎呀，又是哪个懒家伙偷吃了西瓜，把西瓜皮乱丢。 八戒看了一下西瓜皮，心想： 真够倒霉的。 行者忙说： 不要生气，这一跤就算是给沙僧行礼吧。 猪八戒也不敢多嘴，慢慢地向前走去。这回八戒倒是小心了，眼睛看着地，一步一步走。偏偏行者跟他谈起南海地方有多么好，到处有果子吃。八戒听了，心里只想到南海去吃果子，突然脚下一滑，跌倒在行者身边。行者笑着扶起他，叫声： 八戒，干嘛给我磕头呢？ 猪八戒低头细看，又是一块西瓜皮，心里想： 真奇怪。 看看来到庙前，八戒心想：总算到了，让我老猪进去好好休息休息，这一路摔得我好苦啊。心里一急，脚步加快，一不小心又跌了一跤。行者在旁笑起来说： 真是个好徒弟，没进庙门就跟师父磕头了。 行者扶起八戒进去，唐僧沙僧看见行者带回大包果子，十分高兴，又看见八戒脸上一块青一块红，肿了一大半，看来更加胖了，忙问八戒：这是怎么了？八戒哼着说： 别提了，是我不该一个人吃了大西瓜，这猴子一路上倒请我吃了四块西瓜皮。 说的行者笑疼了肚皮。作者介绍：包雷，浙江镇海人，著有《包雷童话剧作选》、电影文学剧本《同是天涯沦落人》等。